Thank you.

prendi la tua non mi curo a te la mala faccio

Adios, adios, adios. Thank you. 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